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徐克导演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正在热映。作为狄仁杰系列的第三部电影，这部影片讲述了大破神都龙王案之后的狄仁杰陷入了武则天的权力斗争之中。有人说徐克版的狄仁杰和历史脱节，只是借助这个商业 IP。 那么历史上的狄仁杰究竟是什么样的？影视作品和历史记载中的狄仁杰有什么不同？狄仁杰真实的探案手段真的十分高明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走进狄仁杰的历史与传奇，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家许辉。您好许辉。 听众们好。 还有我们节目的特约的新闻观察员李克峰。克峰您好。 大家好。 那么既然从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现在正在热映的这部电影说起哈，我先想请二位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我知道二位都看了这部电影，克峰也是专门去看的 哈。啊，昨儿下午看的 啊。怎么样？ 昨儿看的还是4D 呢，在椅子上咚咚咚咚 咚 哇， 就是那个跳得很厉害 啊。然后看完之后您觉得怎么样呢？ 我记得的就是特效，哎呦，天上的那个大的那个怪物啊什么的。但是呢我感觉就是狄仁杰吧，他这个好像就是在历史上的狄仁杰是一个特别深沉有大智慧的那么一个人。但是他一般来说呢，他厉害不在表面。就是他做事都是在这个幕后安排，他厉害不在表面。不是那种就是侦查员或者破案特工那种感觉的那个狄仁杰。 这部影片呢其实是狄仁杰他和他的这个同伴们组成了一个叫加强版的破案小分队啊，侦破这个疯魔族谋反的这样的一个案子。所以说呢其实很多朋友看过了之后呢，我们也去问了大家的这种各种反应，觉得好像特效的效果比剧情更能吸引大家的关注哈。不知道许辉看完之后您觉得怎么样？ 我也看过这个电影，还特别认真的去看了一趟他这个系列的三部片子，我还刚好都看过。的确像刚刚那个倪老师说的，他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狄仁杰在一个本身的他的一个形象，因为他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但是他最早的时候呢，他也是从一个并州的那个法曹参军做起的，也就是说地方刑事案件的官员，就是有很丰富的那个判案经验。后来呢他又进入到中央做大理寺丞，大理寺丞这个职位也是判决那个中央机关的官员的罪行的一个职务。在地方官的时候他可能会亲身去现场啊查验，去那个审讯，有这样的工作要做。但是他做了大理寺丞呢，他就不需要做一些现场那些拷问的事情，他就可能做得很少，通过案卷来解决案子。 更不可能是去降妖伏魔去了。 对这个。 所以现在电影里头的这个狄仁杰的人物设定，不管是形象啊性格经历等等，应该说跟历史上狄仁杰还出入挺大的哈。其实昨天克峰跟我说起这个也是第一盘就说啊，这个还是狄仁杰吗？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所谓的判案的那个各种神话，我觉得是因为武则天一朝啊，他首先是武则天是最大的阴谋家。就是所有的阴鬼都是出自武则天。你侦破这个案件呢，你最后你难道你把天后揪出来不成？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武则天他打击这个就是李唐的这个忠臣，于是呢就是积累了大量的积案。就我觉得所谓狄仁杰的神探是因为他能快速的处理很多积案。就是因为前面好多事没人做了， 就前面好多年当时这个 积累了很多 案子。 因为武则天利用酷吏把这个原来忠于李唐的那些个能干的官员都给打翻了。所以呢像狄仁杰这样的人，他既要在这种高压下保护自己对李唐的忠心不过分显露，同时又要把这个手里的活干好，让武则天离不开他。就是武则天 就一直几次想把他摁掉，但是由于没人干活，所以一直还留着他。 就干活人什么时候还是需要的， 干活 是吧？ 非常利索的一个人。 对对对，所以说呢，要说到狄仁杰这个人物，我们就要对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当时的统治者到底是谁？社会环境又是怎么样的呢？许辉，您跟我们说说。 狄仁杰呢，他最早他是通过科举考试，就是民进考试。这个唐代的民进考试呢，其实是他们的科举里面的一种。这种考试呢，它的主要是通过试帖经文，就是你背一些经典，然后呢去填空，就是选拔官吏的一个途径。 不是写文章吗？难道是填空吗？ 这个他唐代的科举考试分很多种，最推崇的就是那个进士科，进士科就是写文章，以写文章的选拔人才。但是这个民进科呢，他就不是了，结果他还是选拔那个办事的官员。 那实际上狄仁杰不是通过写文章的那支上来，是通过这个背诵经典然后填空的这一类的考试上来的是吗？ 对，他因为他这个考试主要是看你这个官员熟不熟悉那些典籍，然后呢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就可以了，他并不需要你写出很华丽的文章。治国的话，他可能是这样一种途径。那么狄仁杰呢，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人。他们祖先呢是羌族人，羌族最早是在甘肃天水那一带定居，等到他的高祖那一代就开始迁移到现在的山西开始定居。然后呢他的祖父和父亲呢，他祖父已经开始完全汉化了，在贞观年间呢是做那个尚书左丞，算是比较高级的官员了。他的父亲呢就做到了夔州长史，也就是说那个省长的助理，相当于 挺大的官了哈。 对，他父亲一直也会那个职位有变动，他就跟随父亲呢，就是辗转这个全国，基本上呢他有很丰富的那个社会阅历。他的当官经历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他恰恰是跟武则天掌权是同步的。主要的经历就是在武则天的当了两次宰相。 对于这个狄仁杰的这个经历，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会儿跟我们说一说。 历史上的狄仁杰不止于奇幻。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唐代武周时期政治家。武周时期是唐朝的一个时期，当时的统治者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普遍承认的女皇帝，前后正式掌权23年。武则天执政前期曾用酷吏打击反对派，后期知人善任号称君子满朝的娄师德以及狄仁杰、开元贤相姚崇和宋璟均在其列。武则天对狄仁杰的意见往往十分尊重，只要是狄仁杰说的，他一般会听取一二。狄仁杰在朝堂上经常会反对武则天的意见，可武则天非但不对狄仁杰生气，还认真地听取他的意见，不仅称呼狄仁杰为国老，更允许他入朝不下跪。公元700年9月，狄仁杰逝世，享年71岁。武则天悲痛不已，甚至要罢朝3日以示哀悼，才说朝堂空矣。 其实刚才呢，二位都已经说到了狄仁杰主要的为官时期的这个最高统治者就是武则天哈。不过我们刚才对这一段的这个解释也是蛮有意思的，说这个狄仁杰也是很德高望重，武则天也很尊重他，说还经常在朝堂上会争论起来哈。 当然那个狄仁杰的个性也很刚正，他经常会据理力争，就是很坚持原则，他会反对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意见，但是像说的吵起来那是不可能的， 不允许的哈。 对， 对， 对， 毕竟还是臣子哈，跟这个皇帝说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规矩的哈。 那肯定。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徐克导演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正在热映，有人说徐克版狄仁杰和历史脱节，那么历史上的狄仁杰究竟是什么样的？影视作品和历史记载中的狄仁杰有什么不同？狄仁杰真实的探案手段真的非常的高明吗？继续请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许辉以及新闻观察员李克峰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走进狄仁杰的历史与传奇。那么刚才呢，二位也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狄仁杰他的一些这个身世哈。对于电影所反映的历史时期以及狄仁杰所生活的这个年代，其实我相信大家有所了解，但是不一定特别了解。克峰跟我们说一下好吧。 好的，其实这个盛唐呢，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在这个封建时代是最强盛的时期，国力是最强 盛的时期。 是。 那如果你要以自然背景来说呢，它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气候的是一个很长的暖湿期。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来说，就等于是物质极大丰富。 嗯。 就是唐代的战马有70万匹。你像汉武帝才40万匹就打到这个北边了，但是唐代就70万匹，其实比汉还要这个发达很多。那么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呢，当时唐朝的这个继承了隋的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基础建设大运河这样的伟大的工程也他继承下来了。 嗯， 就是所以唐是国力很强盛的，但是呢这个唐朝呢当时执行的是经济上是均田制，这个军事上是府兵为核心的军事制度。 嗯， 那么你看到影片中的那个就是比较华美那个骑着战马的那个御林军那样的军队，实际上那些人呢都是当时关中地区的中小地主的子弟，才能够到宫里去当府兵。就是它是一个近身之阶，就是在考试之外它可以像进军校一样，就是进这个皇宫的这个禁卫军。而且值得说一点呢，就是说唐朝建立初期是打出来的江山，后来呢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所以呢它对军队的这个分配和掌控的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就防止再出现一次这样的玄武门之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有太宗皇帝那样英明神武的君主，他驾驭这个唐军啊才是非常顺利的。那么像相当于一匹烈马跑得很快，但是呢稍微弱一点的你就驾驭不了它。结果这高宗李治不是高宗呢，就正好是这样的一个皇帝。他就身体又不好，眼睛还近视，然后性格呢还柔弱， 身体比较弱，性格也比较柔弱。 对，所以呢他特别依赖武则天这样强悍的这个皇后来帮助他控制朝局和这个整个的局面。所以这就是武则天为什么就是一路攀高升，最后居然爬到了这个就是女皇的位置上。实际上她也是因为有这个政治上的需要。就是关陇贵族压着皇帝，那么武则天帮着皇帝把关陇贵族给压下去。然后呢她又利用一些文盲的酷吏把那个科举出来的那些文官又压了一头。另外呢就是她对于这个整个军事的掌控，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这武则天有时候会失态啊什么的。其实我看到的历史上武则天吧好像很少有失控的情况。她要是生你的气，明天你就消失了，他不用和你争吵。 是，他是这个皇帝吗？是吧？ 他手段极其的这个隐秘，就是他是利用宫女和太监掌控宫廷的。任何在宫廷中对他不利的密谋，第二天就会被无声的平缓掉， 并不会像在电影里头这样子，这个喜怒这么形于色， 对对对， 是吧？ 而且所有的阴谋都是他发明的，并不是说有一个妖魔鬼怪会在宫里反对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宫女和太监都在他的手里攥着呢。就是他的掌控力是极强的。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皇帝呢相反就可以这个一天到晚养病啊，就不太管事儿啊。其实都是因为他的妻子太强悍，武则天太强悍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对于这个历史背景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对于这个狄仁杰他所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年代啊，也有一个大致的这个了解。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电影，这个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其实柯峰说去看这个电影，昨天有一个感受还没说呢。 是这样的，我是一看打斗就会睡着，那个尤其在那个椅子摇动的时候，那4D 的时候。 不是4D 你也能睡着吗？ 就是最早看那个蓝皮人的天上飞的那个美国电影，看那个就睡着了。后来只要一打斗我就睡着，但是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醒来，看他们在搞什么阴谋。就是他只要一打一骑马我就困了，但是只要停下来搞阴谋我就会醒来。其实这个影片我觉得最大的阴谋就是武则天本人，他有一个没有讲过的背景，当然最后他会提到，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个就是武则天一朝啊，他的核心就是武则天想改五州。就是他要把李唐变成五州。他所有的阴谋，所有的打击，各种先打击皇族，后打击这个贵族，再打击官僚，就是这些重权都目标是为了他要建立五州，他要改李唐嘛，他要篡权嘛。这是一个阴谋的本身。所有在这些里边过于刚直的臣子早早的就被酷吏拿走了。如果面一点的呢早早就被贬斥了。狄仁杰能够战胜武则天，他们两个棋逢对手，就是狄仁杰这个人他不是那种表面上很强悍，但是其实他心里头极其刚强。就是说他真正是他布置的那些个人脉最后扳倒的武则天。 天的这个五洲政权。 所以狄仁杰是一个心里有准主意的人。 哎，但是他表面上不会跟你 把局都给布好。 哎，争辩、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就是武则天最后的时候已经当上女皇了，他、问狄仁杰说：“我是立武家的子嗣为这个太子，还是立李家的子嗣？”他、知道。狄仁杰是支持李唐的，如果你当时回答说立李氏的，那他就直接把他给贬了、结果呢，狄仁杰回答就是无可争辩的逻辑，就是说等您将来百年了、您是愿意自己的侄子祭祀您给您上这个各种贡品呢，还是让您的亲儿子给上呢？这个问题把武则天给问住了，因为假设说他立武氏的这个侄子为这个皇子、那将来祭祀的时候人家会把贡品给自己的亲妈，谁会把这个贡品不给亲妈给姑姑呢？所以武则天一想，这样将来死了还要饿肚子、还不如就说我把太子还你吧。 啊、所以又立了自己的儿子， 立了李氏 的、 就是、 对， 所以狄仁杰的厉害就在于说他不会说我直接就把这个牌打给你，但是我这一手牌你不好接。 所以说狄仁杰也是有他的这个高明之处的哈。这个不得不从他的小时候的经历说起。其实刚才许辉说了一个大概，网友大波斯菊也问他说，历史上有很多名人都是从小天赋异禀的，狄仁杰也是这样的吗？我们也了解他是生长在官员的家庭是吗？ 他的父辈和祖辈都是说已经是做官很多年，但是他从小呢，他的确是有特别的个性。 哦， 当然很小的，就是说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呢，在家里有一天在家里读书，然后呢他们家附近就发生了一个案件，那些县官县令呢就去查案的时候就看他没有出来，就没有回答问题，就责怪他，他你为什么就说不跟我说说这情况呢？那狄仁杰就很耿直的回答说，我正在看读圣贤书呢，圣贤里面那些圣人说的话我都还没有想过来，我哪有空的回答你这个俗吏，他说那个县官是俗吏，这些琐碎的事呢，然后直接把那个县令给呛回去了。那个电影里面看到那个很多影视题材里面就说狄仁杰是精通医术的，的确在这方面呢他有这样的本领，大概是在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呢他就开始走上仕途了。所以他在去长安考试的时候呢，就经过一个很有钱的人家，就是富裕家庭吧，他家有个儿子呢一直生了病，就很多年都各种手段各种求医问药啊，找了很多人都 不见起色， 然后结果呢是狄仁杰通过针灸呢就帮他治好了，所以呢这是也是他的一个传奇。 精通医术，所以说后来在查验案件的时候，包括这个查验这个尸体啊等等，他就有这方面的优势哈。他能看得明白， 他因为他也做过很多年的基层这个法官，所以他经验很多经验。 所以我们这儿有一句话，你知道我昨天看到笑了半天，说狄仁杰也是从基层办案人员成长起来的。这个很现代的这个词用在他身上，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是吧？ 他的确他是完全依靠个人的才干得到了那个赏识，才能够一步步被提拔的。他没有依靠任何权贵啊，或者说什么走任何捷径， 从基层真的是一点一点干起来的。 对，他在那个并州法曹做了十几年 啊，然后还坐上了大理城之位哈。 啊，对。 现在呢，我们很多这个古装历史题材的这个影视剧当中，也会经常演到大理寺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到大理寺去审理啊之类的。那么在唐朝，大理寺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是不是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这样的机构呢？ 唐朝的大理寺并没有那么说 崇高 的 地位。 对，那个大理寺从宋代以后才会变得那么重要的。在唐的时候呢，它其实主要负责那个中央官员的徒刑以上的那个罪行的审核。 徒刑 呢就是劳役、劳改，相当于现在劳改的以上的、 那就是稍微重一点的这个案、这个罪行的审理哈。 对，其实这主要的刑法呢，刑部刑事案件处理的还是在刑部。刑部，然后呢就是御史台会做一些特别就是重大的，就是皇帝亲自过问的案件呢会让御史台去过问。但是这个大理寺没有那么重要，并且他们也对官员的主要注重这中央机构的官员的处罚。哪怕就是京兆就是当时长安和洛阳的官员，地方官员犯罪呢都是不需要他们管理的。 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影视剧还要对这个历史做更多的考证哈，要不给我们现在造成印象就是大理寺那个时候相当于 无所不敢 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那么从这样的一部影片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历史以及人物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往。 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狄仁杰他生活的这段唐朝的历史的一个背景哈。那么狄仁杰呢是从这个基层办案人员成长起来的，那么在担任大理丞期间呢，狄仁杰也侦破了很多特别有名的案件，所以大家就很好奇，历史上狄仁杰他到底是说一个办案手段特别高明的人呢，亦或是说他其实是在这个政治上其实有一个挺大的作为，所以呢他被写进了史书，可能大家对于他办案会有更多的了解哈。 其实后来我们说的那个比如说狄公的各种案子，其实也是像就是类似对诸葛亮的崇拜那样的，是因为大家就是喜欢这个人，于是呢就把好多的东西就是智慧就给集成到他身上。 嗯， 那么实际上他在唐朝的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呢，其实是扳倒了五州的这个政权。那么他扳倒五州的这个政权的时候呢，其实狄公已经去世了，就是他是在自己在这个阁老的位置的时候，把这个将来的这个很多的名臣都埋伏在了这个岗位上，然后他就撒手尝试了。但后来呢，他留下的这些干才把这个五州政权给扳倒了， 就是说他提前把这局布好了。 哎，对，而且实际上他打的也是明牌，就是武则天明知道狄仁杰是拥护李唐的，但是呢一直就拿他没有办法，甚至于已经把他下狱都送到酷吏那儿去了。而正是因为他熟悉审案呢，熟悉这些个这个运作流程，所以他即使下了狱也很从容的应对。因为有些忠臣进去以后就被各种的这个酷刑打得皮开肉绽，就甚至死在狱中。因为当时的那个酷吏啊，他有十个大枷锁，这个十个枷一个比一个厉害。最轻的那个叫石童反，就是把这枷一套就承认我的罪行，就是石童谋反。再上一等呢叫反事实，就再高级的第二类的枷加上就是说就是谋反。然后再往上什么定百脉喘不得，秃地吼浊迹成，什么死猪仇，就是各种枷锁。如果一个人肉身要是都试一遍的话，根本来不及申辩就死了。 哎呦， 所以正因为狄仁杰他极其聪明，他知道这一套，所以他进去以后，人家酷吏一问他说你是否要谋反呢，他马上就承认了。对，他说我是李唐旧臣，五州革命，那我自然是反对这个五州，所以这个造反事实，就这样不用过堂就已经就算了，就提到死牢了。但是他马上进去以后呢，又通过关系传出了一个申辩的这个状子，写在布上衣服襟上，然后又秘密的递给了这个武则天在申辩，然后武则天派人去详查，中间还有很多来回我们来不及讲。但是就是说正因为他是熟悉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法的过程的 和制度的， 哎，他能够避开很多的这个耿直之谈的那些陷阱，因为你根本来不及申辩就已经被酷刑给这个就是半死不活，甚至就很多人就死了。 等你查明了也没用了呀。 哎，对对对，所以呢狄仁杰就是虽然武则天已经把他拿下了，但是后来又只好起复他，因为靠那些文盲的酷吏是不能执政的，你可以用他打击这个李唐的势力，但是他是无法来治国的。 对， 所以最后呢还是离不开狄仁杰。那么狄仁杰一直不给武则天真正的小辫子抓在手里，但是实际上他秘密的进行了操作，表面上不露声色，但是已经安排好，所以五州在很短的时间虽然立起来，但是马上又被这个翻掉。就是武则天其实是在60多岁才正式的成为女皇，就是这层窗户纸，她到60多岁 一直不敢捅破。 对，但是她一直在运作这个事儿。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逐步的打击，先打击的是亲贵，就是李姓的王族，包括她自己的儿子们、孙子们，包括儿媳妇，就动不动进宫就失踪了，人没了，没人敢问。然后再打击的是关陇贵族，就是说武则天会用招一批文士，说我找这些人来帮我编书，其实让他们参政，用这些底层，他武则天完全走下层路线，他用底层的这些文士把关陇贵族打翻，然后那些关陇贵族就是那些丞相们什么的全都干不过他，就被他抄家的抄家，灭门的灭门，然后呢他再招一些个完全的粗鄙的文盲做酷吏，又把科举的这个官员又给打得不敢动弹，所以就是你想能对付武则天的人这得多智慧啊。所以就是狄仁杰实际上对唐的贡献就在于他又把李唐给恢复了。 所以说狄仁杰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哈，徐辉。 像他这样就是说在那个那么特别残酷的那个政治斗争中能够幸存下来，因为你看武则天他在他的执政当中，他其实执政时间特别长，他大概是在650年的时候就是说就开始被接回了皇宫，接回了皇宫呢 不到五年的时间呢，他就登上了皇后之位。 嗯， 然后呢，再过了五年呢，就把长孙无忌啊、褚遂良啊那样的重臣，通通的剪除，也就仅仅十年的时间，他就基本上就说成了说一不二的人了。 嗯， 然后就是说当时的高宗嘉浩身体不好呢，就和他一起上朝听政。到他67岁当上女皇帝的时候，他已经执政很多年，他是一个执政阅历手段非常很丰富的人。 嗯， 武则天他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女流之辈啊，在那个时代是不容许的，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因为他是皇帝的母亲。 嗯， 因为那些除了李唐宗室有很正当的理由可以反对他，因为你是个女的不能当上皇帝，但是其他的大臣呢是不可能说让一个儿子去杀掉母亲的，所以呢他就说能够临朝称制。 嗯， 这也是说借助了一个他是皇后和皇帝的母亲的身份，这样有这样一个便利身份。 嗯， 那么他但是你毕竟这个随时都有可能被李唐的宗室拥戴另外一个皇子啊，或者把你推翻，那么他就说要做一个恐怖政治，就大批的清洗，让那些官员呢朝不保夕。当时他的恐怖政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官员一上朝走之前呢，就要跟家里人道别，可能晚上就回不来。 哎呦， 就这么的凄惨。然后呢，那个就是酷吏政治的时候，他就是说对这些酷吏告密呢特别的支持。 嗯， 就你只要说是要去告密， 嗯， 那么呢就可以去那个驿站。 嗯， 说我要去京城告密，那么你就得跟我备马， 嗯， 然后呢好好的招待我，然后呢还可能得到他的亲自接见。 嗯， 接见之后呢，如果即便是呢我来你这个告密事件我去审查了之后是虚假的虚的，那你这个告密的人呢也不追究责任，所以那个告密之风呢非常的盛行。 嗯， 但是狄仁杰呢他也不是个投机主义者，他也从来不去阿附一个权贵。 嗯， 但是当时那个武氏家族就是很强盛，武三思啊、武承嗣他的子侄辈就一心想能够继承皇位。 嗯， 经常呢就去会在朝中去寻求这种政治势力让他们支持他。 嗯， 但是因为很多人去支持了那个武三思他们，但是那个狄仁杰呢始终呢不为他们所动。所以在武则天一当上那个皇帝之后呢，第一年就把他提拔成宰相，但是呢紧接着第二年就开始，就像刚刚李老师说到的，他就立马就吃了官司。 嗯， 然后被告密说是有谋反啊，然后就下狱了。 嗯， 然后呢通过他的自己的机智和那种应对呢，最后从容脱身。但是像他和他同时呢有很多人，就是说特别的出名的，像那个大将啊，这黑子长治，就是那个攻打朝鲜，就是说大将军，还有什么牛人鬼啊，这些都是特别有名的将相，都死于非命。但是他呢，能够在这么险恶的那个政治 环境里头， 就是从容身退，还能够呢，就提拔人 才，还能够有所作为，真是很不容易哈。 对。 那么，关于狄仁杰的影视作品里头，武则天是必不可少的角色了哈。在历史上呢，武则天应该说对狄仁杰还是比较重用和信任的啊，提拔宰相。那么这次这个电影里头的情节就有点夸张了，狄仁杰之四大天王里头是武则天还色诱狄仁杰，在历史上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啊，这个可能性，因为他当皇帝都67岁了，那想一个，当然那个里面对历史记载呢说武则天她是显得很年轻。 嗯， 她但比如说她那个， 咱们影视剧里头演武则天的都挺年轻的，我看啊。没有特别老的。 武则天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她厉害就在她，就是在她，因为她是唐太宗的才人。 嗯， 按理说她是这个高宗的上一辈了，就是长辈了。 嗯， 对吧？ 是跟她等于是跟高宗的母亲是一辈的。 对对对。结果呢她是利用太宗生病，高宗是就是太子世即的那个一瞬间对太子放电把他拿下的。就是 真的好厉害。 但是呢有说法，就是这个高宗是近视眼，所以武则天是否美貌呢？其实高宗是看不清的。 嗨，这个武则天美貌是很有名的，因为她当时是因为美貌呢， 啊， 就是当时呢，他们唐朝的皇帝只跟勋贵通婚 啊， 所以呢，谁家里呢有特别美貌的女子呢，她会通过那个皇亲国戚之间互相的 会反馈回来， 会反馈回来， 大家也会议论，就跟现在人一样议论，哎，哪个女孩子好漂亮啊，是吧？ 啊，对，她就会进献入宫。 啊， 但是像武则天呢，她得到那个唐太宗的赐号叫做媚娘嘛，就说她 媚娘，对，武媚娘哈。 对，但是因为皇宫里漂亮的女人太多了，是不是？ 嗯， 谁都可以进献，谁都可以来侍奉的话，皇帝的挑选余地很大。他当然不完全说，可能最初可能是靠那个美色有一点点的吸引力，但是最主要是靠他的那个头脑和手段，让那个高宗很依赖他。 后宫佳丽三千，为什么他脱颖而出了哈？一会儿我们接着聊。在这里也要给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在这里可以感受科学原理的美妙，可以惊叹技术应用的巨变，可以探秘精巧机器的神奇，可以体会世间生命的多彩。中国科学技术馆是最受孩子和家长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不仅有视觉盛宴的享受，还有互动参与的快乐，不仅可以感悟科学的真谛，还可以欣赏科学与艺术交融的浪漫。博物馆有范儿逛，中国科技馆的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说科技馆。历史上的狄仁杰不止于奇幻。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绎而成，盛行于明清。最具代表性的公案传奇就是融合了武侠元素的三侠五义，那其次是施公案、彭公案。晚清到民国期间，以夏洛克·福尔摩斯为首的西方的侦探小说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此愤愤不平，他认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公案传奇不该被贬低，中国古代法官的形象也不能被遗忘。高罗佩读到一本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对书中屡破奇案的狄仁杰大为折服。在他深入研究后，高罗佩一共创作了17种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目前被翻译成29种语言，在38个国家出版，让全世界的读者认识到了比福尔摩斯大1200岁的中国神探狄仁杰。 竟然是一个荷兰人写的这个狄仁杰的哈，那实际上我们中国的这个史书里头对狄仁杰的记载也有不少吧，许辉。 啊，对，他在《新旧唐书》里面都有他的传，他是因为他是两度出任宰相， 嗯， 那么他的身份很显赫， 嗯， 对于他的很多细节描写呢就没有太多，就是即便是唐代人也写了很多那个小说呀、 传奇啊， 或者说反映当时曹宗那些官员之间互相的私生活的，就是说唐的那个官员李毅， 嗯， 就写那《霍小玉传》里面那个男主角是不是？ 嗯， 但是狄仁杰呢，他很少被编排到这种小说当中。 还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 啊！对对对对， 正直的法官 啊！对，唯一的有一个轶事呢，就是说他和那个当时推荐的卢师德的宰相卢师德的关系 啊， 他在那个武则天面前就抱怨李师德怎么样怎么样的有问题 啊， 然后武则天就问他，那你知道你当时从豫州刺史的位置上怎么会我会让你 提拔到这个 宰相的职位的吗？ 啊。 他说那我不知道啊，那就是您的 慧眼识英才， 对，他说其实不是，就是卢师德去做那个寻访使的时候 发现了他 啊，寻访人才， 嗯， 根据他这么十多年的政绩把他提拔，就是推荐的， 嗯， 狄仁杰呢还是因为一本狄公案呢才把他和这个破案联系在一起的， 嗯， 就是说明清的公案小说， 嗯， 尤其到清代特别盛行， 嗯， 公案小说呢这种题材呢大家就是有点类似于明朝的那一种或者以前的演绎啊，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啊亲民的法官， 嗯， 然后呢再配上一些侠客，这样呢就能够满足人们对那个当时那种社会不公正的一种幻想，你看我如果有什么冤情了之后我有一个清官能肯定能帮我解决， 嗯， 然后当时清朝统治者也搞弄过很多文字狱，对不对， 嗯， 然后呢他们清朝统治者也他们是认为从草原来的，他们就觉得那么唱歌唱戏啊这些文艺娱乐， 嗯， 最容易消磨人的意志了，所以他们的八旗子弟是绝对不允许的，官员也不允许去什么，像宋代官员你还可以去听个曲那个， 嗯， 你看看清代就没有什么说唱曲啊那什么戏剧就很少，直到清末才会有那个戏剧， 哦，嗯， 那么呢就当时的文人除了做官之外的出路就是写小说了， 哦， 小说呢对对，写的公案小说不能写别的， 嗯， 公案小说这样呢那个统治者一看也很喜欢，你看， 嗯， 都是宣扬正义的一方面是不是， 嗯， 所以当时呢这个狄公案其实出现的时间已经非常的晚了， 嗯， 它不像那个包公案他们都还出现的比较早一点， 嗯， 几乎就是晚清到民国之前， 嗯， 他这个这本书呢后来被那个河南的高罗佩，哎呀，在 荷兰不是河南， 对对，我这个翻译忍不住。高罗佩发现了之后呢，他就很惊叹，哎呀，因为他那个这本书就是那个《武则天四大奇案》里面的确是也说得很离奇。 嗯， 从前面呢35都是说了四个他破了四个案子的故事。 嗯 嗯，当时他里面这个也不像那个高罗佩后面写的就有很多推导的细节。 嗯。 还但是呢就是那个案子当时就很悬疑，比如说最早的一个案子就是他毕竟是案中案，一个案子之后呢他去查这第一个案子的时候呢 又牵出了另一个案子， 所以呢，哦， 就比如说一个最我们在那个最短的时间就说一个，就是有一家娶了一个新娘，新娘呢，结果呢过了两天呢，这新娘就突然喝了一碗茶之后就突然暴死了，就是说 暴病， 就是暴病，就是说中毒的迹象很明显。当时这个丈夫来告，这个亲家母也来告，在告状，就说肯定是闹新房的时候，说有一个主人，闹新房闹得很厉害。当时呢，就这个家里人就说了他，说了他，估计是他当时那个主人呢，很生气， 主人怀恨在心， 对，怀恨在心，一定是他下的毒。他那主人呢，就说我好端端的，干嘛去毒死他呢？毒死他了，我也娶不到这个新娘，对不对？那么呢，就狄仁杰呢就反复盘问呢，觉得这些人都没有太大的作案动机。后来他就发现呢，就听那个煮茶的那个保姆说啊，他在那个房梁底下煮茶，煮了茶，然后呢，他就觉得很蹊跷，然后就亲自去现场去探测，就觉得他那个房屋啊，都比较旧了，旧了之后呢，他就让那个保姆呢继续在那个地方，你说你再给我烧一壶水，再煮一下茶，果然呢，烧了一会儿呢，就那个房梁上就落灰，然后就呢，在那房梁上发现了一条毒蛇，这个毒蛇呢，因为受那个热气一熏呢，就把这个 吐毒汁出来， 吐汁出来了，然后呢，导致这个新娘就中毒了。 那为什么以前煮茶就没毒死人呢？ 他因为他凑巧那天呢，就是说他通过那个盘问的过程中就说了这个事儿，就跟保姆就说，我当时啊，因为下午没有事儿呢，我就那个茶我就把它挪到那个房门口来煮 啊，平时不在那儿煮、 对对对、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故，这样就产生，就是很离奇，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构思很巧妙。高罗佩呢就把他这么一，然后他很 受到这个启发，然后就开始这个搜集狄仁杰的故事哈、写了这么一本书。 对对对，他 现在好多影视剧都是根据人这本书改编的哈。 对，其实里面很多那个断案经历，其实跟那个宋代那个《洗冤录》宋词的那个、也很多是从那里面找出的那些案例，来这样一穿插、一附会、一演绎，就弄得很丰富了。 真真假假的，反正是都是搁在他的头上了。 对对对， 这几年宋词那个《洗冤录》拍电视剧也拍了好几部，我看也。 那个我也看过，哎，不过他那个说煮茶倒是对的，因为唐朝的流行的喝茶的方法就是拿一个锅来煮，他把这个茶饼先打碎，然后磨成茶粉，就茶本来是买来是一个饼一个饼的，然后呢再放在锅里煮，煮完了以后呢，这个汤是红色的。这是唐代流行的喝法，而且确实唐代就是能喝到茶，能够做这个这么丰富的那个茶具呢，非常昂贵，就是能够喝那种茶饼的都是有钱人家。 所以跟现在的 就现在我们喝散茶，在那个时代都认为是穷人喝的。 好，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邀请到了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许辉和新闻观察员李克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从正在热映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来说起，说说这段历史。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对于这部影片呢，当然是延续了这个徐克一贯的这个狄仁杰系列的这个什么奇幻大于推理，特效大于剧情的这样的一个他的风格哈，视觉效果也是再创新高。徐克是把狄仁杰所处的唐朝也是描绘的天马行空啊，很奇幻邪魅。那么历史上唐朝真的是有这样的奇幻气质吗？真的有那么多的方术吗？ 有一点啊，就是说唐代呢，因为它是各种文化非常的交融的这么一个时代，不光是这个就中原的文化，还有从西域传过来的各种宗教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在都城，那么肯定呢这方面就是包容性很强的，就是能看到的这个文化因素也很多，包括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的，比如说在这个就是在西亚那一带比较流行的当时的拜火教，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天然气石油出自那个有伊朗高原啊，出自这个就是里海那一带，所以他们很多的就是露出天然气的这个自然着火的那种火苗，所以当地原来还有一种这样的奇幻的宗教，当时也在这个就是起码在长安啊，在这种大都城你是能看得到的， 在中原能看见、 那么他们这些不同宗教的传播的本身呢，它是需要显示一些异能才能招揽这个教众的，这是流行的一个通常的方法，比如说利用气功，比如说利用一些魔术，这个其实也是正常，包括从商业的角度，但我们值得说的是，在武则天一朝啊，确实妖异频出，是因为有个大阴谋，就是他要用武周代替李唐，而且这个事儿做了几十年，在中间很多阴谋诡计都围绕着这个事儿，而且手段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 是利用宗教， 嗯， 尤其是利用佛教， 嗯， 因为呢，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本土的经典中啊，你是找不到一本这个四书五经提到说，一个女士可以当皇帝这样的描述的， 嗯， 就如果说你一定要引经据典是找不到的， 嗯， 所以武则天的办法呢，就是引用外来宗教， 嗯， 那么。就在佛教中去找，因为肯定它不是本土经典，它不没有那么多忌讳、 嗯、 而这个外来的宗教里边呢，它也找不到就是这样的具体描述呢，它干脆组织一些人来写了一本这个新的经叫大云经、 嗯、 大云经的意思呢就是说女士是可以做皇帝的，她有了这本经然后她将来好铺垫， 她做了铺垫、 哎、为了这些事儿呢，她就组织了这个一些个妖异之士啊，和尚啊、嗯、来写经，然后建庙，建高耸入云的那个大的那个佛像， 嗯， 总之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妖异本身都是为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来服务的，这个是对的。 嗯嗯，实际上那个时候，许辉就是唐朝，他这个像这种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奇幻艺术什么的，或者是说他的这种各种思想，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是蛮丰富的，而且他也容许存在，是吧？ 关于那个唐代的这，就我们在那个电影中看到那么玄幻，就是那个幻境啊、嗯、那种。在唐代的那个特别流行，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小说， 嗯， 这些士大夫自己也写这些故事， 嗯， 就是传播的沸沸扬扬的， 嗯， 因为当时那个佛教呢，它里面就喜欢用那些就吸引教众，他就会把一些很离奇的故事、嗯、什么因果报应啊，或者说什么天堂地狱啊，这个东西呢，最早呢它是散的，然后呢就是只是口头传播，后来为了吸引教众，他直接写在经文里面， 嗯， 在随着那个经书呢一块颁布， 嗯， 所以呢这个很流行。当然唐代士大夫呢，他们有一个为了科举的时候呢，他就会要就是有一个行传，就是说把自己的作品呈现给别人看、 嗯、 那么他们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说并且这神怪小说呢也不光是唐代就出现了，在魏南北朝的时候，在以前以前就很流行、 嗯、 什么甘宝的玄怪录啊，或者是那个葛洪的抱朴子里面，但是那个时候呢都很粗浅，情节也不太丰富，到了唐代那些文人那么文笔一发挥呢就非常的就是说绚丽， 也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哈、 啊、 大环境使然啊、 嗯、并且他们就是说尤其是像李老师刚刚说从西域啊，或者说当时的天竺啊印度啊、 嗯、 传来的那些什么迷幻术啊， 嗯， 他们通过一个人可能说了那么一点点之后，另外人越传越离奇，就非常的那篇幅就越来越多了。 嗯，说到这个，其实电影虽然是有很多这个玄幻的这种东西，但实际上它电影里头有一些史实它还是做了考证的哈。克峰看完之后觉得他比如说兵器一些什么 啊，对，起码从武器从兵器来说呢，他有一部分我觉得挺好、 嗯、 因为以前演的比如说唐代的，他不知道会有些影视剧他就拿出一把宋代的刀都有可能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武器发展史来说呢，这个断代是非常清晰的。 嗯， 唐代呢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呢，就是这个当时军队中普及了重甲铁甲， 嗯， 就是这个由于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发明了马镫， 嗯， 就是骑兵可以让马披上重甲，人披重甲， 嗯， 在没有马镫的时候，这个在马上是不能冲撞的，只能骑射， 啊、 哦，不能持矛冲撞， 要不然会掉下来， 自己就掉下去了，对、 嗯， 所以发明了马镫以后呢，重骑兵就流行驰骋于战场， 嗯， 而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府兵制呢，它是一人一百亩地， 嗯， 自己出钱供养自己， 嗯， 然后国家呢发长枪和这个铁甲，自己备弓矢和刀剑， 嗯， 所以呢，府兵的装备是非常齐全的，一个人远的弓箭，近的这个长矛，然后拔出的这个横刀，都是齐备的、 嗯、 所以呢唐代的刀呢就叫横刀，就是这个非常重，开锋呢比较钝、 嗯、 适合这个对破重甲，而且一般呢是直刺， 嗯， 就是他那个刀现在后来就消失，为什么大家说我们后来没有这个唐刀了，找不见了，日本有些寺庙还能找得到呢， 嗯， 就是因为后来呢就不流行重甲了，以后不需要那么钝的刀像棒子一样了，就是 也不好拿， 刀就变得在明以后变得又轻薄短小了， 嗯， 所以呢就不流行。但是你看这影片中呢，他拔出来的那个直的然后开锋比较钝的，那就是典型的横刀， 嗯， 横刀呢其实我做过测试的，以前我们做纪录片的时候我做过测试的， 嗯， 砍是非常不利索的，但是它就适合就是刺那个鱼鳞甲，它能从甲叶子底下穿过去、 哦、 就你猛刺的时候它 刀锋会滑动，一下就钻过假叶子了。它是那么一种非常厉害的兵器。另外值得说的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唐朝流行的移刀。就是比如说大理寺守门的这个兵士啊，不会用短的这个横刀的，那是出门带的。看门的呀，他用的移刀就是站在那儿以后，刀柄就杵到下巴，那么长，双手刀，有一个刀环，就在很多石刻上能看见。那就是如果说有大理寺守门的，应该是杵着那个东西。这样如果面临近战的时候，他占很大优势，因为差不多你想那刀就1.5米了，假设一个人1.7米的话，那也就到脖子这儿了。所以这个有点遗憾，就是他守卫大理寺没看见这么好的兵器啊。但是起码的那些，比如说这个骑兵的装备，还有这个横刀，这个都做出来了。 真的，从这样的一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很多那个时候的这个风云变幻的这个历史背景，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虽然说徐克塑造的狄仁杰这个人物，通过二位老师今天的讲述，应该说可能跟历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个影视作品嘛，文艺作品它就是演绎嘛，是吧？它也给我们应该说认识狄仁杰提供了一个新的这个视角哈。然后呢，狄仁杰他算不上是个侠客吧，他应该算是一位名官哈，因为二位刚才也讲，其实他在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是更大一些。那么狄仁杰的这个传奇也让人不断的想去探究历史，也吸引我们吧，不断的用现代的眼光和方式来看待历史。今天也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透过这样的一部电影看到了历史上真实的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也希望有机会以后再请二位接着来跟我们聊好吗？谢谢你们。 好，再见。 历史上的狄仁杰不止于奇幻，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这是唐代政治家诗人苏味道的名作《正月十五夜》中的诗句。苏味道自小聪颖，并以文才出名，20岁举进士，因此他即帝后官位虽不算十分畅通，但在武则天当政时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也就是跻身宰相之位。在当时强权当政时，他为避免得罪各方而处事模棱两可，又有苏模棱之称。因攀附张易之，唐中宗时被贬官，苏味道与杜审言、崔融、李峤并称为文章四友，与李峤并称苏李，对唐代律师发展有推动作用。诗多应制之作，佛宴雍容，但正月十五夜咏神都洛阳元宵夜花灯之盛况为传世佳作。值得一提的是，苏味道的后代苏洵、苏轼和苏辙在历史上也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今天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在这里可以感受科学原理的美妙，可以惊叹技术应用的巨变，可以探秘精巧机器的神奇，可以体会世间生命的多彩。中国科学技术馆是最受孩子和家长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不仅有视觉盛宴的享受，还有互动参与的快乐，不仅可以感悟科学的真谛，还可以欣赏科学与艺术交融的浪漫。博物馆有范儿逛，中国科技馆的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说科技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 我叫小嘴乌鸦，体长45到53厘米左右。体色为黑色，带有紫色光泽，喜欢大群栖息，但是不结群筑巢，属于杂食性的鸟类，